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最鲜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为你直播的我们的青春联盟之挑王牌对王牌哈，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曼宁啊。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我们先来请他做一个自我介绍，来有请。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选乘 FM98.2 航空公司的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主任乘务长，飞机即将起飞，请再次确认系好您的安全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Air FM98.2 flight, M2 post office flight. On plane when take shortly, please confirm that your seatbelt is securely fastened.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顾磊。 嘿，大家听出来他的职业了吗？好，可以听出来是空中乘务人员顾磊啦。顾磊是前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督导经理以及主任乘务长。今天为什么来到我们的982呢？因为他呢还是我们燃烧吧982主持人大赛的冠军获得者。我们再一次欢迎顾磊啊，冠军获得者。我特别想问顾磊一个问题，首先就是一个空中乘务员是为什么突然会参加主持人大赛呢？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吧，可能是叫不期而遇。其实怎么讲，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哈，说其实我在空中的时候也会经常去播报，我们有各种的一些欢迎词，有各种的一些可能我们需要告知旅客的一些状况，同时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延误啊或者等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立刻有一种声音发出来告诉旅客，可能是我来做担当，我来有责任。 没错。 那么可能很多时候可能在飞机上我就像演话剧一样，我是一个话剧演员，我在现场会把我的声音传递出去。那么可能说作为 DJ 的话，电台主持人可能更多的是像影视演员，我们是在有一个镜头的背后哈，把我的声音传递出去。但其实是殊途同归了，其实我们都一样，就是希望通过声音有一个温度可以传递。所以当时有看到说北京青年广播有一个这样的大赛，所以对我来说哈，可能就是抱着一个试一试的状态， 尝试一下。 对对对，然后没想到， 没想到就得了一个冠军哈，就是，我就是玩一下的，然后怎么，就得了冠军呢？好奇怪啊！在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我们青春联盟王牌对王牌的节目呢，既能听也能看，怎么听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FM982 和 AM927，我们是同步双频直播的，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哈，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了，可以看到我们非常 帅气的顾磊哈，还有那个很好看的主持人哦。还有呢，我们第二个收看的方式呢，是在一直播里面的视频直播平台来搜索活力982，活力982也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欢迎大家今天呢和我们留言互动。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您眼中的空中，比如说这个空姐空少是什么样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乘坐飞机的时候航空公司的哪些要求让你觉得很疑惑，如果你有问题呢就快来和我们互动吧。好，我们下面呢来请顾磊再说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样接触到空中乘务员这个职业呢？也是就玩一下啦，也是这样吗？ 其实就像电台一样哈，我刚刚说叫不期而遇。那么其实作为空中乘务员在当时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点不期而遇了。其实当时我是真的是有陪自己的朋友，因为在上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我同桌是语文课代表，他去参加了一个大学叫天津的叫中国民航大学的一个算是一个高考之前的一次面试。那么我也就是抱着试一试的状态哈，我去找他，但是真的就是那种陪跑的人最后走到了最后。 哎，你的这个语文课代表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语文课代表，男生。 啊，也是男生啊。然后他就被刷下去了，是吗？然后你就顺利的通过了。 对，反正怎么讲哈？因为我们之前有学过音乐，所以可能我有一点点在意这种站在舞台上这种感觉。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空乘就是一个面对面跟人打交道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不会去畏惧跟人去说话，不会畏惧说，哎，人在我面前抛开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等等。 那在你这个随便试一下玩一下之前，你有想去的学校或者想学的专业吗？ 怎么讲，其实当年也有颗怎么讲有个梦想的心哈，希望说能够通过自己的歌喉哈能够一展歌喉，但是 想要当歌手 啊。对， 怎么说出来这么不情愿呢？ 对，因为现在30岁嘛，那个时候的那个想法是17、18岁的时候，所以会现在觉得哎，好像确实是像一场梦，但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有梦想，就跟982一样，我们是一个活力的，是一个青春人的电台嘛。 没错。哎，顾磊曾经想要当歌手哈，那么你曾经想要做什么样的职业，现在又做了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经历哈。我小时候呢就想做一个主持人啊，现在就做了一个主持人啊，是不是有点不好玩啊，这样的人生就 嗨，人生嘛，本来有很多东西你得去试一试。就像我对我自己来说哈，其实前两天刚刚是过了我30岁的生日，然后很多人给我发来祝福，其实我不太愿意看到他们发30岁生日快乐哈，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还年轻啊。 对， 所以说我在我自己30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人生当中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抉择，我会离开原来的那个舒适区，离开了原来那个我特别热爱的这份职业，离开了我很多一些我的亲朋好友哈。我希望说在我的30岁把我年轻时候的很多的一些梦想能够在我30岁的这一天开始之后可以慢慢去实现，比如说电台。 哇，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离开了你那个职业对吗？ 对，其实有很多不舍。 是，但其实我还是很想听一下，就是你过去因为你在航空公司待了有整整10年，我想知道这10年你都经历了什么。 这10年哈，其实这10年好像我比别人走的要快一些哈，但是 别人是走着你是跳着是吗？ 对，其实因为有很多人其实在这个途中在帮我，绝对不是说你过来有多优秀，或者说我真的是有多厉害，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无论是在之前的那个部门，或者说我们上面的领导，或者说真的是整个的国航的一个大环境，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在这个地方的话，只要你有才能，只要你肯想，只要你肯干哈，你肯定能做出一些你自己的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在国航的时候，我算是也是有待过金凤组，然后也是最年轻的主任乘务长，然后也是最年轻的管理层。当然这些只是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外衣，我更感激的是在国航的这些经历，同时在这里面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是我到现在为止最留恋也是最依恋的一部分。 我特别好奇啊，主任乘务长大概是什么样的职责呢？ 主任乘务长哈，其实主任乘务长我们一般都是大机型哈，一般就是330啊、747，换句话来说可能不是原来单通道，我们基本上都是飞双通道的机型，而且承担的更多的是一些远程航线。那我们作为这个航班当中，如果机长是负责整个飞机的运行，那么我们负责的就是所有旅客的人身安全。所以有很多人会说空乘这个职业是不是真的就是在飞机上哈端茶送水，是不是真的就是推个餐车我们去发餐？ No， 这个只是一个现象哈。很多人会说，哎，空乘是不是就要找年轻的，学历高不高无所谓，但这个真的只是因为换句话来说嘛，这是亚洲的一个要求。那可能我们去欧洲或者美国看，很多时候可能会看到，哦，他们很多是一些大妈， 啊，那是每个地方的审美要求不一样。但是我想说，空乘人员，我们挣的这部分钱也好，我们承担的更多的是责任。因为其实在我的飞行当中，也遇到过很多很多很紧急的状况。我们不仅仅对我们来说提供服务，是我们表现出我们的一个很职业的状态。但是我们最最最最应该说体现我们才能或者说体现我们的价值的地方，更在乎的是安全。 哇， 真的是安全。 那我很好奇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紧急状况呢？ 我先说一下哈，就是有一年我们大概是飞杜塞尔多夫哈，飞德国，飞杜塞尔多夫。在起飞之后呢，我是这个航班的当班乘务长。我是航班当班乘务长之后呢，我就正常，我们就航班起飞了。我们要求哈，在飞机平飞之后，也就差不多飞了20分钟左右之后啊，作为我们的这个当班乘务长，都需要对客舱进行至少一次的巡视。其实每次巡视，尤其飞长航线，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老弱病残孕以及带小孩的这些挺特殊的旅客哈，因为他们作为长途旅行，再加上飞机上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更需要关注到他们的一些人身安全。所以就起飞之后呢，我正常巡舱，然后发现有两个老人，其中外部的这个坐在外侧这个老人躺在里侧的这个老人的身上，然后是双目紧闭。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飞了这么多年，会有一些警觉，所以我就轻拍了一下这个客人，我说：“哎，我说阿姨，我们的飞机哈马上要进行餐水的提供了，我说您这个稍微把座椅调整一下哈。”也脚在外面容易被磕伤。后来呢，我发现没有反应。那这时候里面的这个阿姨就说：“她快不行了，她快不行了。”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当时我汗就下来了，真的当时汗就下来了。 哇，有没有感觉瞬间想出了一万种解决的办法？ 我们第一时间我是在判断她是什么状态的不好了，因为有些时候是因为刚起飞，可能内外压差的一些原因，会有一些人会有觉得耳朵难受或怎么样。当时我就开始跟这个里侧阿姨，我说：“阿姨，你不用着急。”我说：“是怎么了？你们是一起的吗？”啊，他们是一起出来旅游的。然后说这个阿姨有心脏病。对，那这一点我就要说了，其实我们每年空乘人员，我们每一年哈，或者说我们每个季度都是反反复复在练习一些急救，关于说包扎，OK， 我们关于心脏病，关于可能昏迷等等的一切症状，虽然我们不是医生，但是这是我们必备的一些技能，我们必须要去做了解。那么所以说当时我第一判断说心脏病，那心脏病怎么处置？ OK， 我们要解开他的衣物，不能移动。 OK， 我们问他有没有自备药。当然飞机上我们也会有三个地方会可以提供我们的药的一些地方哈，我会想到去怎么联系，然后广播通知有没有医生，然后通知机长，咱们看看要不要寻找备降舱。因为对我们来说哈，最重要的就是人身安全，人身安全。所以当时还算挺顺利的，然后飞机就立刻我们就返航北京啊，就是刚起飞没多少放油，然后我们就落地之后就是顺利的叫就是救护车进来了。然后这个阿姨后来是给我们送了一枚锦旗，因为用医生的话来说，再超过可能就10分钟，可能他就会有生命危险，可能就是会 哇，所以就是还好你那天是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你去询问了，并且你采取了非常及时的措施。 对， 所有的每一步都要做到万无一失，你才可能会救到他，是吧？ 对，其实就是无论是人机安全，就像我们说啊，飞机上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失火呀或等等一些处置哈，我们每一年已经刻到我们的模子里去了，我们都会形成有一个模板，会有一个规范，知道人如果生病了，我们1、2、3、4、5怎么处置？飞机出现了问题，1、2、3、4我们怎么处置？这些东西是我们反反复复去练，反反复复去练，绝对不仅仅只是我们停着在练。OK， 餐食怎么提供的更好，表情怎么提供的更服务？当然这些也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仍然想说，这才是我们最大的职责所在。 那刚才说的啊，是在飞机上面乘客遇到了危险该怎么办？那如果飞机出了问题，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会有一些，因为我们在可能说在飞之前，我们会有了解到哈不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不同的一些飞机出现一些状况，我们该怎么去处置？但是航班当中还没有，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一颗螺丝钉，机组是保卫飞机的安全，我们乘务组是保卫旅客的安全，保卫客舱的安全，那我们还有空中警察是保卫我们整个的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的安全，然后当然还有地面保证部门，比我们的机务部门，比我们塔台部门，其实我们是所有的人都是围绕着一架飞机，可能看似好像对于你们作为旅客来说，就是登机、起飞、落地， 对、 可能对你们来说就是三个部分，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10个、100个这样子。 那你现在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飞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和心情？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这个是可能是我 10年前了已经。 对，作为每一个飞行的人都会不会忘记他第一次飞行的。我特别记得我当时我带飞的那个教员叫沈亚楠哈。其实在我心中哈，我一直觉得女人带一个男字的时候，带男生的男字这个字的时候，这个肯定都很厉害，你知道吗？ 很干练。 对，然后再加上那天是我第一次飞行，我特别记得我们的航班大概是早上6点钟要开准备会，其实很早哈。 我记得之前啊，我有插个话题哈，因为之前他们说科比最早起来是早上四点钟开始练球哈、嗯，但其实你知道空乘员最早几点会有航班吗？ 几点啊？ 我们如果说国内航班最早的话，应该就是在三点多就会有。那有可能，尤其是女生，因为女生还要化妆，有可能会在凌晨三点到两点多，你肯定就要起床开始化妆。如果离得远了，就得更早。同时，我们还有很多时候是夜航，可能凌晨两点钟起飞。所以说，哎呀，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真的是辛苦啊！就是他的那个工作时间是不固定的， 不固定的 随时都会调整。 但是 对身体也是一种挑战。 对，但这也是这个工作一部分啊。 嗯。 OK， 那我们继续回过来哈。所以那天早上我就应该是记得我是六点钟。 嗯。 然后我特别印象深刻，我们当时还住在宿舍，我是四点半就起床了，然后收拾了特别的利索，然后我就早早的到了公司、嗯、到了公司之后，然后发现我的教员很年轻，真的你完全看不出，我以为他是跟我一样只是一个乘务员，他说他是我的教员、 哦、 对，然后那天飞行的那些人员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哈，我特别记得后舱的一个厨房乘务员、嗯、他现在也是一个很非常非常优秀的一名主任乘务长，叫廖忠哈、 嗯 当时我们飞南京，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干了一天活之后，哎，结束了哈，飞机还有三十分钟快落地了，我们坐在我们的机组座位上开始等着飞机下降。 嗯，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飞机开始徐徐下降了，已经慢慢接近了北京城了。然后我是坐在这个飞机的后舱，我和这个男性的这个就厨房乘务员我们坐在一起，然后他就指着窗外跟我说过来哈，我觉得干这一行，他比我早飞一年，他说我觉得干这一行最美妙，或者说最让我们觉得开心的这一刻，就是此时此刻，因为我们开始往家里飞了，我们要回北京了， 要回家了。 对，同时他看着外面的景色，他说：“你看，我们从早上哎那么早起来去飞，飞到下午回来，现在是夕阳西下，外面的这个景色，真的也是在跟我们告诉我们说，一天你辛苦了，一天你辛苦了哈、 嗯 啊，欢迎回家。”所以说，哎呀，这份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自然中景色， 对， 所赋予我们的很多的能量，会让我们觉得哇，其实很赞， 我很有力量哈、啊，夕阳送你回家，伴你回家的这种感觉哈、啊，哇，的确很好。那最后一次飞还记得吗？一开始就聊起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对，最后一次飞其实是去年的11月21号，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嗯、为什么说意义很重大，因为对我来说，因为当时我知道我自己肯定要去做管理层了，那么去做管理层的话、嗯、我可能暂时会告别一下我的飞行生涯。 嗯， 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飞行生涯的人都不愿意跟自己说对飞行说 say goodbye 哈。 嗯， 那么当时我们就是我知道我可能第二天我就要开始上一个新的岗位，那么我就可能离开这个第一线保障的这个部门，所以当时那天那班的组员好多都是跟我关系非常非常好的乘务员。 嗯， 非常好乘务员，但是老实说嘛，好像要金盆洗手终归是有一些小麻烦。 对， 所以那天其实我们每次飞之前我们都会要开一个准备会，去讨论安全啊、嗯、服务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我那天开完会，我特别记得我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我说哈、啊，今天有可能是我短暂的飞行生涯要做一个小小的告别的一个时机哈、啊 嗯。 我说一般金盆洗手可能会出一些小状况、嗯、果不其然 就遇到了吗？ 果不其然，我们是飞深圳，我们飞深圳、嗯、然后临落地之前30分钟被降去了珠海，所以疯了， 就最后一次飞，然后没有飞到应该到达的那个目的地，是吗？ 对对对。但是最终呢还是很好，就是我们在那边也是被降了哈，旅客也没有怨言，我们有我们很好的服务、嗯、让旅客也觉得很满意。所以说因为天气原因嘛，这个东西我们又没有办法去阻止，因为我们这份工作就是看老天的脸色了。 嗯，对，但肯定是要以安全为重啊。 是， 对。 但是就像我说了嘛，就是那最后一次飞行可能会伴随着一些不顺利啊，但其实对我来说可能好像就是我的这十年一样，好像中间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也会遇到一些可能形形色色的一些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遇到多少挫折和遇到多少的困难，因为我身边还有我这些组员，他们就是我最大的财富，我们一起去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最后都会顺利的抵达我们最终想要的这个目的地。 哇，其实有一点困难也很好了，至少让你印象深刻嘛，像这个备降也好啊，夕阳也好，反正是让你真真的非常深刻的记住了这一段时光和这一次飞行，对吧？ 是，其实哎呀，飞行了很多年之后，我们会慢慢会觉得哈，就是你不会记得你飞了很多航班，但是一定会记得那些让你觉得很荣光的一些时刻。嗯、因为我特别记得印象有深刻的一次，是我们在飞机上有客人求婚， 求婚 真的是求婚，真的是让我们会觉得很感动。嗯，有两件事吧， 很好奇。嗯、 也是在我的大班哈，我会觉得我其实我当乘务长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丰富蛮丰富经历的， 经历很丰富啊。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哈，一旦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或者遇到一些问题，一定要给顾雷打电话，因为为什么他都处理过， 他全都经历过。 对，当然也经历过一些很好，就像我说这个求婚，也是我们飞机刚起飞没多久哈、嗯，然后起飞没多久之后呢，是其实哎呀有一点尴尬，就是我们那天航班晚点了。 啊，因为一些天气原因，我们最后晚点。晚点完了之后呢，是一个客人，他是要在当天哈，必须要到达那个地方跟他女朋友求婚，因为那一天好像是他们俩类似于这种就是 财 恋，对，纪念日。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等飞机真的落地的时候，可能就是隔天了， 过了那一天。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客人其实，在飞上他 很着急了， 很着急。他没有直接来找我，他先找了其他乘务员说，说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然后我们乘务员很兴奋啊，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真的愿意去分享哈，去 share 这种感动的时刻。所以我乘务员过来找我，找我之后呢，我就第一时间跟机长沟通一下，因为对我们来说不是说立刻可以答应他，因为飞机上还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嘛。 对， 所以立刻跟机长说，哎，没有问题，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哈才落地，这个期间都没有任何的颠簸，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立刻去准备香槟啊，准备鲜花。其实飞机上有很多很多 special 的东西可以给旅客， 就刚刚好适合求婚啊， 对，非常适合求婚。然后我再做了一段广播。我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我说公主谁谁谁谁谁谁哈，今天在这个万米高空当中，我说啊，希望大家一起用这个真的是万米高空最高的祝福哈， 对， 最高的呼声啊，来祝福他们。 哇，真的是很特殊哎，我觉得这样的求婚是不是比他到了当地再求婚好像还更特殊一点？因为我觉得大家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在飞机上提这样的要求， 是是是， 而且关键是在飞机上你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也不一定会遇到顾磊啊，他也不一定真的会帮你把这个东西筹划得这么好哈。下面啊，这对小夫妻啊，他们一定很幸福哈。 对，我觉得肯定会很幸福，因为我说真的是，哇，万米高空的祝福是不一样的， 哇，很棒哈。我们下面来听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当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心在， 真情不变，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哈，我们的节目呢，哎，既能听也能看。收听方式呢是 FM982 和 AM927， 我们是同步商品直播的。那么另外的收看方式呢，同样的也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那么第二个收看的方式呢，是在一直播上面呢 直播平台啊，搜索活力982，活力982啊，然后也能看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非常有趣哈，第一个呢就是你眼中的空乘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互动的话题呢是乘坐飞机的时候航空公司的哪些规定让你很疑惑。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嘉宾顾磊。顾磊呢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环节了哈，有很多的互动的问题我们想问你，说作为空乘人员啊，有的时候我们跟你们说话的时候机会很少了，一般都是我要牛奶啊或者是我要茶之类的啊，今天呢我们就有小问题要来提了哈。第一个呢就是我自己特别好奇的一件事情了啊，就是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打开遮光板呢？ 是啊，为什么要打开遮光板呢？ 对啊， 其实我们每次哈，我们就跟客人说，我说哎，麻烦哎，起飞下降哈，因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阶段哈，我们会跟那旅客说把遮光板打开。但是其实外面哇，艳阳高照，其实 对 他们来说， 对对对， 他们觉得 很晃眼了， 哎，好难受，好难受啊。但是我们这时候会想哈，为什么呢哈？其实有两个原因在里头。第一呢，对我们来说哈，空乘人员可能我们就只有个位数，就我们几个，那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的照顾到外部的一些不安的因素。那我们的每一个旅客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观察员，他们能够帮我们一起去观察到外面那些可能出现的一些状况。这边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为什么说需要打开哈？需要打开不是说让你照太阳哈，茁壮成长，不是哈， 来晒晒太阳哈。 对，更多的是说 OK， 当飞机哈，因为起飞下降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些时机哈。万一在这个期间我们出现了任何一点点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哈，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哈，我们会有飞机需要去撤离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期间，你如果假设你坐在了靠窗的位置，你看到了你的前半舱那个位置哈，机翼那个位置起火了，那么你就知道你逃生的时候不会往前跑，你一定会往后跑 啊。 这样的话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自救，就是一个自救。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它就是在突发情况下的时候让大家整个乘客都可以看到外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保障自己的安全。 是 哦，明白了，那这样我就很理解了。 对， 下次我会非常乐意的，非常主动的配合你们的。 对，因为其实哎呀，有些时候我们当比，我记得原来我们有一次飞日本哈，飞东京，然后起飞之后机长会主动说哈，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左侧，就是我经过富士山。 哇 哇，真的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跟他说看看窗外，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 哇， 对， 哇，这个机长好棒 啊！ 对啊，对，我们会经常做一些就是分享的一些我们可能当地一些东西，可能真的是需要。你看你平时出去旅游，你可能还要付费哈。 对， 我拜托你在飞机上哇这么高随便看。 哇， 对， 哎，我觉得这个机长很贴心哎， 很贴心。 一般情况下，我们觉得机长大概就是那种高冷大叔的样子，就是说我只管飞我的，你们就坐好，安全送你们到哦。 不会，不会，不会。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可能这是一个有人情味儿的机长他会具备的一些特点吧。 我就是当在夸我了，对，因为其实就很多人会说哈，说哎。空中乘务员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你们会有经常会有人问说空中乘务员是不是干到很年轻就会就会离开哈。你们真的有那种40多岁50岁的那种飞了很久那些空姐吗？ 对啊，有没有呢？ 我想说很多很多很多，这绝对不是一个青春饭。因为很多人会说哎，这个工作是不是我干了20多岁我很年轻就走。当然说哈，因为我们这里面的基数人很多，会有一部分人可能说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会去选择他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哈。但是在这个里面仍然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坚持到了飞到了他的退休。我们真的有很多人员都是50岁退休哈，但是我们会在返聘一直到55岁。因为曾经我就亲自的把一位在国航飞行了整整35年， 35年一直在飞， 从他20岁的时候开始飞，飞了35年，55岁退休。然后那天是我们的航班，然后航班上我是这个航班的乘务长哈，他是主任乘务长。其实我们在落地之前已经给他准备好蛋糕鲜花，然后我们也知道飞机还有30分钟落地，他要进行最后的一次巡舱。然后 最后的一次巡舱，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这个最后一次会有大家很多的不舍。 对， 所以我就因为那个航班我会承担的是广播员啊，我就立刻拿起了广播，我会说了一下我们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准备落地了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东西，然后直接拿起话筒，我说今天是我们一位飞行了35年的一位很优秀的主任乘务长最后一次能够站在客舱，最后一次去落实他职责，最后一次可以说在这个万米高空当中跟大家零距离去接触。 哇 啊！我希望大家把掌声和祝福送给他。 这听得我都要泪目了 啊！真的是，就是我们会，我们真的会每一次看的，特别是这种飞了很久的，因为真的对我们来说哈， 我才飞十年， 嗯， 你想飞了30多年哈，真的算是你的整个青春年华都是奉献在了这个地方。 哇， 真是整个青春年华奉献在这个地方， 都献给了蓝天白云。 对，因为在等下一次你去参加这个飞行的时候，可能更多时候我们就像旅客， 对， 没有办法再以那样的身份，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像被烙印了一个民航人。我们一直在讲哈，说我们可能有人哈说，我离开了任何职业，我现在有可能从事在其他职业，比如说我现在 OK， 我可能在这做在电台主持人，但是我也想说，我们还是那三个字，民航人。 民航人，哇，感觉是有一种情节在里面啊， 很大的一个情节，真的是。 我们看到那个在直播平台上的网友有提问了哈，这个坐飞机的时候，坐前排和坐后排，在这个安全系数上有什么差别吗？ 啊，其实没有差别了，但是很多人会说啊，就像我们去坐车一样哈，如果说你坐大巴车，坐在前部。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活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最辛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最智慧的笑容，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这里是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我们刚才呢跟我们今天的嘉宾顾磊聊到了他的10年的空中生涯。我们刚才呢有一个网友提问了哈，说这个坐飞机的时候前排后排有什么安全上的差别吗？我们再听顾磊来给我们解答。 其实没有差别了，其实就但是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比如说正常我们去坐大巴车也会分说坐在前面坐到后面肯定会更甩一些更颠一些。那么其实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有不同的舱门哈，每一个舱门相对应呢我们就是有多少的旅客可以安全的撤离，所以并没有说所谓的哈坐在前面和坐在后面区分了，没有。 嗯，那比如说哈，有的人呢喜欢在坐飞机的时候一定要坐在那个紧急通道、 啊、紧急通道， 对，那这个会有对他有帮助吗？如果发生一旦发生意外的话， 是这样子哈，因为其实坐在紧急通道的旅客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一个准备份的一个乘务员，因为我们在每次旅客登机之后、我们要立刻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先看一下他是否符合我们的一些要求，因为对我们来说哈，可能一些比如说伤残人士啊，或者语言沟通不当的一些人是没有办法坐在这个地方的、因为他们更多承担的是在飞机出现紧急情况之下是我们的援助者。 嗯， 所以说我们每次会进行确认，我说先生，您今天是坐了我们的应急出口位置哈，我们需要承担什么什么责任哈，在这个期间因为应急出口是不可以放置任何的行李的啊，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哈，应急出口区千万不要放置任何的行李。 嗯， 然后同时的话你要去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我们乘务员会跟你反复确认说您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吗？哈，他说愿意， OK， 那你就可以坐在这里。 哦， 对， 那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问题，我觉得孕妇啊什么老人应该 不适合坐在那里，对吧？ 孕妇是肯定不行的了，但是老人是这样子，我们并没有所谓的上限，但是我们会跟老人去沟通一下，我们看一下他，因为其实很多老人现在哈，可能真的是身强力壮哈， 很健朗了， 对，所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明白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知道哈，有很多的孕妇在怀孕的时候呢，她因为那个座位会宽敞，她喜欢坐在那个应急通道那个地方，但其实现在顾磊要提醒大家，孕妇是不可以坐在那里的啊， 是是是， 下次在选座位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不要选到那里啊，孕妇朋友们。还有呢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的网友又说了啊，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坐这个摆渡车呢？我不喜欢坐摆渡车，这个有什么原因吗？是不是这个摆渡车就会便宜一点啊？ 其实也有很多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飞到很晚回来哈，很晚回来会旅客说，哎呀好抱怨，这个就会说，哎你们为什么要停一个远机位？ 嗯， 你真的远机位好远好远， 真的 再回到候机楼， 而且那个摆渡车又很慢很慢。 是，因为摆渡车在场内它是有限速的哈。 对。 但是我们想说哈，无论是摆渡车还是这个用所谓的廊桥，其实它的价格是一样的，价格是一样的。 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只是原因在哪里哈？只是原因有些时候我们飞到夜航回来之后，因为如果说是飞国内，可能飞机要停到国内的这个廊桥口，但是因为这个飞机很有可能在晚上它还要承接继续飞到其他国家，它要飞国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飞机落到一个算是远机位哈。 嗯，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飞机随时可以去做调整。但如果说停到国内通道去，那虽然说旅客下去了，但是我们因为晚上还要接其他飞机走，所以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些不便，会带来不便。 国内出口和国际出口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要分开，所以要停在远机位。 对对对， 哦，明白了。那下面呢又要来提一个新的问题了哈。这个为什么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比如说像起飞和降落的这个关键阶段，我不可以把孩子抱在我的怀里呢？因为抱在怀里面难道不是更安全吗？ 其实我们想说哈，首先是航空公司哈，这个可以给大家提讲一个小知识了哈。其实我们无论是你有带孩子啊，特别是很多带婴儿的，我们其实一上飞机就会跟我们说，哎我今天带着婴儿，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宽敞的座位。但是其实我想这里面跟所有的这些妈妈们或者准妈妈们去说哈，其实你去航空公司，你在搭乘航班之前，你是可以打他的服务电话，你可以跟他预定哈，你专门坐在是有婴儿摇篮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区域会相对的宽一些，更舒服一些。同时只要你的 baby 是符合这个婴儿摇篮的标准哈，在他的多少的重量范围之内，他所有的这个长度范围之内哈，这个 baby 就是可以有这样婴儿摇篮，省得妈妈一直抱一路。 哇，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说哈，超过两周岁以上的哈，我们称之为就叫儿童了，不能称之为婴儿。虽然说中国的可能孩子会说，哎，我们家孩子没问题，我可以抱着。但是真的是，我也希望说，在这里跟所有的家长说一声哈，您抱着的，可能换句话来说，可能对孩子会有一些损伤。损伤在哪里？因为我们不知道飞机在落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颠簸啊，会遇到一些其他特殊状况。你的双手你自认为能够抱得紧，但是真的等出现突发状况的时候，你是抱不紧的。因为我们曾经，我记得是 Discovery 做过一次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试验。这个实验呢是让一个模拟的是飞机突然遇到了一个落地的时候遇到冲撞，也是有一个大人带着他自己的孩子，最后他的双手需要至少有2吨以上的重量，你才能去抱住你的 baby。 你说什么？两吨以上？ 难道除非你是超人，或者你是钢铁侠 啊，金刚狼啊之类的吗？ 不然的话，你在那样的一个冲撞时状态下，你的孩子一定是你抱不住会飞走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建议哈，超过这个岁数之上的哈，一定是要么叫他自己的座位上把他自己的安全带系好，要么就是我们有提供啊，两周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会有婴儿要安全带，可以把他婴儿安全带给系上。 哇，是这个样子啊。 是是是。 我还想着我这样抱在我怀里那肯定会更安全哈，其实并不是这样啊，是我们想太傻太天真， 就 是吗？ 无非也就是可能孩子会在你的怀里会觉得不哭了，但是啊，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我想再多提一点，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建议，特别是小朋友，因为他们可能整个耳廓还没有就是完完全全长好，因为在飞机起飞和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压差有发生改变，所以他们会觉得耳朵难受。那所以耳朵难受的时候，很多小 baby 可能会觉得哎呦哭啊要哭，其实我们建议在这个时候给他喝一点水啊，但千万不要吃东西，因为怕颠簸会有卡嗓子，可以喝点水啊，或者说喝一点奶，这样子的话你通过这种液体哈，会让他的整个这个口腔这边是打开了，这样 baby 有可能就不哭了。 哇， 对对对， 你好全能啊，你居然什么都知道，还能带孩子啊。以后 空姐人都懂， 飞的时候啊就找他带孩子啊。大家一定要去找他啊，他叫顾磊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还要问一下，就是哎，我们在飞的时候哈，你们除了这个发完餐食之后哈，哎你们去哪儿了，你们在干嘛？ 哦，发完餐食之后啊， 对啊， 我觉得有些时候 但是我们不会消失，你会突然觉得人变少了。 对， 其他人都去哪里了？有可能突然又出现了哈。 对 其实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在每次的餐食提供完毕，尤其是在远程航线上，其实我们都是有专门机组休息的地方的。啊，很有可能是在你看不见的一个角落，我们就上去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轮班的休息。但是放心哈，我们一定是有安排我们的乘务员、乘务组的人员哈，我们无论是机组人员还是我们乘务组人员或者空中警察，我们都会有人员能够保卫好大家的安全和服务的前提之下，有其他人员，就像我们说嘛，开车也不能说长途的疲劳驾驶，那我们的人员也需要休息，所以我们会去到一个飞机比较隐秘的一个位置哈，你们不知道是在哪里哈， 悄悄的躲起来、 对对对，其实不算悄悄躲起来，就是说我们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好好休息，这样才能给你提高更好、更优质的服务。 所以他们呢也是会有休息的啦，并没有像我们这些他们就一直站在那里或者是在哪里哈提供什么其他的服务之类的哈、其实也不是啊，他们是有休息时间的。我们看到那个网友哈又提问了，说这个我有的这餐食哈我觉得难吃、或者呢我有自己的这个爱好、我不吃肉、那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啊，其实哎，我们有时候想说啊，其实航空公司会提供很多很多便捷，所有的这些你认为会出现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有考虑到内哈，特别是这个 special 餐食哈，其实无论是素餐哈。犹太餐、清真餐哈，或者说甚至说就是完完全全只是水果餐，我们都是有专门的会有提供，哎，都是 free 的状况哦，都是 free 的。但是前提是你至少提前24小时跟你所在的航空公司去拨打一个热线，告诉他我，哎，什么时候乘坐什么航班，麻烦给我提供这个餐食。 哇，是都会有的是吗？ 反正我对我来说，我记得一个特别特别我遇到了过的话，叫做齐纳餐，没听说过吧？ 它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吧？可能是比如说全素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很特殊。 哇，那这个呢还是蛮好奇哈。那比如说我可以给他打电话说，我今天就想吃肉，可以吗？ 就想吃肉，我们配的餐食都是有肉的。 我要一个全荤餐，有没有？ 全荤餐哈，可以啊，你可以，有些时候我们有富裕的餐食，你可以米饭不吃，我多配两份鸡肉和牛肉给你。 就是那个把那个米饭那一块都盛出去，然后 对对， 鸡肉全放上去是吗？ 对对。 哎，我听说过哈，就是之前呢有乘客说，哎，我今天饿了一天了，我专门就要在这个飞机上面，然后多吃几份餐，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会备很多的这个富裕的吗？ 其实是这样子，其实我们都会有备的一些富裕的，肯定是比我们原有的量要多一些，多一些。但是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啊，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有可能餐食又配备了那么多哈、就配备了那么多，那可能真的是你想要多一份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看有没有旅客不吃，而且是我们确认他不吃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提供给你。对，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会找一些代替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小面包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哎呀，其实不要去，哎。不愿意跟空乘员说话，像我们说的哈，我们不仅仅只是提供，哎，你发餐发水跟我们沟通，其实你有任何问题哈、甚至说你们感兴趣的东西都可以来问我们，还是很愿意去沟通和交流的。 找顾磊哦，记得要找他，有什么问题啊，尽量去找他。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我自己比较好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经常比如说飞往返的时候，我比如说北京飞到广州，和广州飞到北京飞回来，它两个时间会差很多，这个是为什么呢？ 啊，时间差很多哈。其实，哎呀，这个问题是会普遍有人来问我们的。其实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顺风和逆风了。 顺风和逆风。 对，顺风和逆风、对，当然同时的话，因为我们虽然说是 A 地到 B 地哈，但是我们每次在起飞之前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哎，这个两个之间我们都计算的飞行的这个区域哈，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如果这个区域当中哈，在飞行区域当中有一些雷雨的一些地方，我们会避开，所以会觉得，哎，怎么今天时间长了？只是说我们为了让飞行变得更顺利哈，我们稍微绕了一下，稍微绕了一下。对，但是其实这个在这个当中，我们出现最频繁的可能就是飞国际。飞国际，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因为路径不一样，我们所经过的一些国家啊，或者说我们穿越的一些航线不一样，所以会让我们觉得，哎，时差上是有一些区别的。 原来是这个样子哈，难怪哈，经常会比如说我想着哈，我跟别人说你记得3点来接我啊，他说好没有问题，然后我2点到了，然后就默默在那里一直等他。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哎，其实也挺好的，早一点到呢，然后还有其他更多的时间去楼下逛一下啊什么之类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乘坐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把手机关机？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航空公司都已经开放了，都可以打电话了， 是 但是我想知道这个原理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因为手机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有一个发射状态，它会发射信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飞机起飞和下降的时候，我们机上的这些跟地面去沟通的这些也是在进行发射信号的一个状况。那么如果假设说今天飞机上有300个旅客，你们都在同一个时刻都在同一个时刻同一秒，你们都在这个期间去打电话，那你们形成的这个干扰一定是形成一个柱状图，是一个很集中的，那么这样子很有可能去干扰到机组去听那些关键的信息，所以我们仍然需要说把手机关闭。 嗯，机组会有比如说他会跟你们沟通吗？还是跟 机组会在落地之前后跟我们再打个电话，因为我们要进行一个双方的double check check 完了之后，其实机组更多的是跟地面的塔台部门一些保障部门去进行沟通，告诉他飞机现在在多少米多少米多少米，我们离落地还有多少，那么地面会给他一个回馈怎样怎样怎样，所以都是一些关于安全上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假设你的手机或者很多人一起在用手机，一定会对我们内部的一些发射装置进行一些影响。当起飞之后，平飞你现在是可以用飞行模式，可以用 WiFi 等等 ，明白了，解答了我很多的问题我们下面呢就来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继续来听顾磊的故事。顾磊的故事还蛮好的。 最辛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最智慧的笑容，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在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 大家回到我们的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既能听也能看。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收听方式呢是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有两种可以收看的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那么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里头呢，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了。那么我们第二个收看的方式呢是 在一直播视频里面，在直播平台里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前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主任乘务长，也是我们燃烧吧982主持人大赛的冠军获得者顾磊，再次欢迎顾磊啦。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哈。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哈，顾磊现在已经离开了他所供职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哈，已经待了10年了。那么现在你离开了他，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跟这个还是有关系的吗？ 就像我今天说了哈，我人说了三个字叫民航人。其实我从离职之后哈，对我来说30岁是不一样的。我希望我自己的30岁，可能前10年哈，我在一个职业上我觉得自己做到了我尽心尽力，那么30岁之后更多时候我想去把自己的一些梦想，或者说我自己想再去做一次调整，我希望我的人生能变得更丰富更精彩一些。但是我仍然知道我身上是带有民航人的血液的，是没有办法说可以抛弃掉我曾经的那些东西。那么其实现在的话我有做两件事，其实第一呢就是要在这里隆重的说一下哈，有一个自己的两个公司啊，第一个公司叫做七月国际，那么这个是跟我的女朋友，我们暂时称之为叫严小姐哈，或者叫星儿小姐，我们俩一起做这个化妆品。因为在我们这个公司里面很多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些大学毕业生刚开始创业，我们做的是化妆品这一类。那么其实另外一个工作的话是我自己有另外一家公司做的，还是民航人这一块的，叫做乐享飞行教育。 乐享飞行教育，哎，这个具体是在做什么内容呢？ 其实做了很多的板块了。我们既然叫乐享飞行教育嘛哈，我们希望更多的时候不忘初心的一个状态去能够乐享飞行。那我们这里面有一些是给一些学校我们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设哈，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人都是民航的人，我们可能会有离职的，或一些其他原因可能暂时离开的飞行舞台的，但是我们这些人都仍然说希望能把我们身上的力量和把我们身上曾经学到这些东西可以分享出去。所以我们做的一些就是关于师资的一些提供给一些院校进行他们这个专业的建设。 哇，那你会去讲课吗？ 会啊会啊。 你大概会给他们讲什么样的课程呢？ 其实会有讲很多，就是我们光服务类的话会有服务心理啊，关于你跟旅客该怎么去沟通，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该怎么去解决。对，而且我们在这里面很多做的都是关于一些，还有一些是关于乘务员哈。你如果想面试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其实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就像麦妮，我想问一下哈，你当时成为电台主持人的时候，我相信也是经过千军万马的选择哈， 对， 这是万里挑一， 我们也有各种面试啊、笔试之类的。 对，现在很多人会觉得，空乘好难面。 对，我也觉得很难啊。 但是其实换句话来说哈，专业的和不专业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多的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一个方向，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这边不是新东方，也不是华尔街，我们不能说。你到我这来学习英语就能突破6级，不是？我们更多是告诉你在一些面试技巧，以这个行业最内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啊？有什么面试技巧呢？可以给我讲一讲吗？我这个小白了。 那么这样子哈，我跟你来算是也是我们面试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哈。 好， 因为咱们都知道哈，说空乘这个行业是一个服务型的行业，我们更多是做的是跟人面对面哈，面对面是做人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去参加航空公司面试的时候，其实做的是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由陌生人变成熟悉的人的一个过程。那我想问一下哈，陌生人到熟悉的时候分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把它打乱顺序，你来猜测一下，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排第三，哪个排第四， 好吗？OK， 排第一的哈是叫聊天的内容，也就是说你喜欢聊金融，但是我喜欢聊琼瑶，我们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内容排第一位。第二个什么是语气助词，这些都叫语气助词，语气助词也就是 details， 就是细节啊，细节。那么排第三个哈，排第三个是面部表情，就是喜怒哀乐都在脸上。那么排第四个的是我们的肢体语言，拥抱、接吻，或者是我们握手等等等等。那你来排一下顺序，从陌生到熟悉，哪个排第一？ 第一个是话题，然后是 第一个聊天内容， 聊天内容。 第二个是你的一些语气助词， 语气助词、 细节。 对，还有就是我的肢体语言和我的表情。 对，哪个排第一？ 哇，哪个排第一？那我觉得应该是首先表情排第一了。 啊，对对对。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我怎么忘了？我是 聊天的内容，聊天内容， 聊天内容哈， 或者肢体语言，还有细节， 微笑， 语气助词， 表情排第一，聊天内容排第二，语气助词排第三，然后。肢体语言排第四了。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不 断的跟我有跟我的学生去聊哈，会跟他们去聊很多哈。我跟他们说 ，OK， 排第一的其实就是面部表情，因为为什么你在面试的当中第一步就是让人家觉得喜欢上你啊，你的面部表情。所以排第二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是语气助词。为什么哈？因为语气助词很多时候在面试当中，如果假设这个时候你去想象一下这个环节，你站那很漂亮，但是这个时候你突然哈可能会神身很痒，或者说你今天中午吃了很多，你打了一个饱嗝，哇，很尴尬，很尴尬。 明白了，明白了。 对对对。那么其实排了第三的就是聊天的内容和肢体语言，我们希望说能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你参加航空公司面试的流程。第一个环节可能是看你的一些形象，第二轮可能到英语，第三轮可能是聊心理等等等等，这样子。 哇，原来是这样。 其实不难了，去面试空乘，真的。 哇，所以有没有想去从事一下这个行业的小伙伴哈、但我们是青年广播了，大家都是小鲜肉哈、小哥哥小姐姐，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去找顾磊啊。我怎么今天给你找了好多活儿，什么要带孩子啊什么的都要去找顾磊哈。顾磊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教育的机构叫什么名字、然后给大家再说一下。 教育的机构叫做乐享飞行。教育啊， 飞行教育， 所以你如果去搜我们的公众号，搜乐享飞行，或者直接来找我的微信号也可以了哈。 好，那么在2018年，我们知道哈，你刚刚过完了30岁的生日，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新年愿望或者生日愿望要在这里许一下呢？ 其实我从离开原来的地方哈，到现在我一直好像没有去好好去做一次告别。其实，我希望借今天这个平台，能够像我曾经的那些我的这些弟弟妹妹们，或者说像空乘人员嘛，或者像我曾经的那个叫56203，那是我的一个编号哈，像那个顾磊说一次告别。我想说其实空乘会成就很多平凡的人，你现在遭遇的无论是延误，无论是一些困难，都是曾经我们所经历过的。你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最难的不是说所谓延误期间被客人的一些埋怨，更多的是我们要永远保证一颗激情的心，坚持下去，以乐观的心态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而现在的我打磨雕琢，重新起航，希望能够去做到真正的不忘初心，乐享飞行，用我自己的一个实际行动，能够让那些关心我的支持我的人能看到不一样的过来。谢谢。 哇，很感人的一个告别啦。其实没有啦，你不还在这个圈子里面吗？ 对， 只是不在空中飞了而已，但会给大家其他人更多可以飞的机会啊。 是， 我觉得很棒哈。最后呢，其实顾磊呢还给我们送来了一首歌哈，这首歌叫这里是国航，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这里是国航。哎呀，就是我觉得我最温暖的地方，也是让我真的是在北京城让给我带来最多感动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叫国航。所以对我来说我有很多的感情在里头，也希望这首歌能够送给每一个哈搭乘国航航班的旅客，送给每一个现在观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观众。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马上结束了哈，感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嘉宾顾磊。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魔力 X 档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后面呢我们先来听一下顾磊的这首歌，来我们来听一下。